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弱气压场和低层偏南气流的控制，本市呢大气扩散条件持续转差，不利于空气污染的扩散。今天白天有轻度到中度的霾，目前呢处于空气重度污染黄色预警当中，空气质量较差，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情况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的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轻雾或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地面弱气压场和低层偏南风的影响，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4到5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大搜家的朱小晨。小晨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嗯，那么在北京周边买房置业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我想很多朋友呢，尤其是想在周边置业买房的人呢，是特别关注的。 嗯 啊，那么在2016年以来啊，不仅呢像燕郊、大厂、香河、固安等等环京传统热门的区域呢，出现了房价的大涨，那么一些相对的洼地，比如说像涿州啊、永清啊等等区域呢，也是普遍的升温，那开启了上涨的模式。这是2016年啊。 嗯。 那么在北京溢出效应的利好下，像廊坊的二手房价格呢，同比涨幅据说当时是高达103%啊。那么成为了全国房价涨得最快的一个城市。那为了稳控房价啊，抑制投资的需求，在2016年像廊坊啊、三河呀、怀来也相继出台了限购的一些政策。那在2017年3月的时候，像涿州、涞水、崇礼等等也是纷纷限购。那在2017年4月份的时候呢，雄安新区的消息一出，大家可能还记得啊，一些人就是连夜呢去雄县、荣城、安新来抢房。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这三县哈也严打炒房的行为，做法呢，对于依法啊，对于这个土地啊、建设、房地产交易等等进行了管控。但是在雄安新区购房受阻以后，一些人呢也是转战周边的县市啊，给楼市调控带来了压力。那实际上呢，在2017年4月的时候呢，紧邻雄安新区的像霸州啊、这个文安呐、任丘啊、定兴等等，接连宣布呢采取限购等等这个管控的措施。那为这个虚热的楼市呢，也可以是 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至此呢，环北京城已经全面的限购，共有20多城出台了限购的措施。那么刚才呢，咱们简单的把这个情况来说了一下啊。 是这样的，其实京周边买房，也就是环京买房这个事儿，在从2014年到2016年，就是一件特别火爆的事儿。那这些人去北京周边的这个去买房，当时是一个很流行的这样的一个购房的行为。大家听亲戚朋友说也好，或者是看当地的房价也好，都会看到环京的楼市是一个狂涨或者说很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到了去年限购之后，包括今年，大家就会从各种渠道看到听到，那环京的楼市现在就是整体冷静，甚至呢，像燕郊这样的当时涨的燕郊廊坊涨得非常厉害的区域，出现了一个房价腰斩的现象。那其实是之前在环京已经买了房的购房人朋友也好，还有现在有想在环京买房的这种网友也好，现在环京楼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能不能买啊？包括也有朋友在问，那我之前可能是2013年2014年限购之前就在环京买房了，那现在这个房价不太理想，或者是说我这套房子我现在也不想去住，那可不可以出手啊？那咱们这一期就是总结了一些那京周边买房的一些问题。那刚才周老师也总结了一下环京买房从大涨到最后限购到现在冷静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不难看出啊，环京那有些购房人朋友还不太了解，环京是不是就是环北京这么一圈啊？那哪个区域比较热，哪个区域相对来说冷静一些，哪个区域没有限购啊？其实是如果咱们总结的话，环京分这样几个区域，冀北、冀东、冀中跟冀南。冀北就是咱们北京以里，北京以北，像张家口跟承德都属于冀北地区，冀东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北三县和唐山，包括秦皇岛，这都是冀东区域。冀中，保定、廊坊、沧州，这属于冀中区域。冀南区那就更远一些了，甚至到了石家庄啊、沧州，甚至还有些开发商，把它的触角伸到了什么衡水啊、邢台这样的区域，来向北京的这些购房人去推销房子。这个是环京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分布的状态。 那么确实啊，很多人呢想在北京的周边来置业啊，这种想法和做法呢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在北京市呢购房的话呢，它各种的措施呢，限购的一些措施都非常严，也非常多，所以很多人呢就无法买房了。但是他买房的这个想法呢，虽然说受挫哈，但是他并没有消失。因为现在可能大家钱包里还有点钱啊，还是比较鼓的。那么这个钱到底投资在什么地方？其实想来想去的话，可能大家觉得还是买房更踏实一些。于是呢，很多的北京人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外地人啊，就琢磨着，哎呀，现在京津冀共同发展嘛，所以呢，北京周边的一些房子会不会啊，现在限购的措施呢弱一些、少一些？而且从长远来看呢，它会有啊这个涨幅的这样的趋势。于是就在北京的周边开始琢磨着买房了。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哈，您呢也可以呢发微信过来，咱们可以问一问，没问题的。比如说 互相聊聊讨论一下， 对，比如说这儿啊那儿啊买合适不合适，目前的现状是怎么样啊，哎，咱们也帮助您呢进行这个参谋一下啊。当然了，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和体会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那么刚才呢小陈你也说过哈，大家老说这个叫北京周边，北京周边，那具体北京周边都包括一些什么？那刚才您提到有这个冀北、冀中、冀东还有冀南， 对， 这几个区域是不同的， 东南西北中这几个大块的方向。那刚才周老师也说了，其实很多人现在经济条件也好了，手里呢可能钱也多了，还是觉得买房是一件 稳赚不赔的事儿。 因为从中国的历史来看， 这个 好像这个房子几乎就没有特别跌过。 对，是大家心里的一个固有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一个观念。 但是呢，咱们从房价的走势来看，包括政策的走势来看，其实在有一些区域就见证了房子并不是只涨不跌。 嗯， 那就比如咱们刚才我说的，大家心中都是在前几年比较火爆的区域，那北三线，我们都知道北三线，那三河呀、燕郊啊、包括香河呀这些地方，房子确实是只涨不跌吗？并不是。 嗯， 刚才周老师也给大家分享了一组数据啊，说廊坊的这个二手房价格在2016年的时候涨幅高达了100%，成为当时全国房价涨得最快的城市。 嗯， 那今年上个月也有媒体爆出，在燕郊这个区域，房价现在已经回到了2016年的水平，也就是说，它回到了限购之前的水平。 嗯， 那如果是在燕郊涨得最快或者是房价顶点的那会儿买的房子的购房人，现在这个房子我们有些购房人就说我赔出一个首付出去了。 嗯， 房价并不是只涨不跌。嗯，所以大家抱着一个环境楼市，其实是抱着四个关键词大家去买。那买环形楼市之前，大家一定要想好这四个关键词。那第一个就是限购。 嗯， 那现在环京区已经有20多个区域出台了限购措施。之前有网友也问说，现在北京周边离北京最近的不限购的地儿是哪儿啊？可以告诉大家，现在北京周边几乎没有不限购的地方了。 嗯， 如果有不限购的地儿，那也只是小县城、小村庄这样的区域，可能这个区域还没有新房。嗯，这个是 限购，其实被称得上是市的， 对， 基本上都限购了。 是的，全限购了。 甚至有一些这个县级的都限购了。 嗯，对。 嗯， 那有人会问了，那这个限购的标准是什么呀？首先都是具备当地的社保，至少2年的社保。也就是说，您所在的工作单位如果是不在当地区的话，您肯定是买不了当地区的房子的。这个是咱们环京买房的第一要素，您到底具备不具备当地买房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如果您连资格都不具备，那您手里拿着钱是买不到的。 嗯 嗯，这个是限购。第二呢，买房之前我们要想好这个房子的属性。我们都知道什么属性啊，居住是第一属性，就是我每天都要回这所房子里去住。 嗯， 第二呢，度假，也就是说我可能不是每天都去，但我一年呢有几个月的时间想去把这个房子作为一个旅居所。也就是说可能北京 不常去， 对，北京比较热，那我在怀来啊这种凉快的地方、避暑的地方买一所房子，那我一年有几个月的时间，最热的时候我去那儿度假，这也是一种属性。所以说您在买房、环境买房之前，您要瞅准了您这个房子的属性到底是什么。无论您想作为第一居所每天都要去住，还是作为一个度假的属性，这些都无可厚非。 嗯， 但是如果您就想把它作为投资炒房的这样的属性，那我可以比较负责的告诉您，这个房子的价值或者说这个房子的升值的程度和贬值的程度不是您能控制的。 嗯 嗯， 就如果是单一属性的话， 对， 嗯， 如果您只把它想炒房，那您是不具备它的就保准它升或者是说不降，咱们作为一个购房人来讲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嗯 嗯，所以说 这就像是这个赌博一样。 对呀，啊，这，嗯，就像赌博一样。那您旅居也好或者说常去也好，一定要房住不炒，抱着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去买房。 对， 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直住平衡。直住平衡是什么意思啊？我所住的房子跟我每天要去的事业单位，我每天要工作的地点，它是可以达到一个平衡。那如果有些人啊可能觉得，哎，张家口现在以后通了这个高铁之后，那离北京就半个小时的时间，现在那边房子那么便宜，我100多万甚至几百万就能买一个别墅连排，那 我每天坐高铁上下班行不行啊？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他出过国，比如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是每天乘坐新干线这样的形式，他去实现居住跟上班达到一个平衡。那不要把咱们北京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职住情况去跟外国做比较。无论是您离您的居所，离您的工作单位真的是坐高铁很近，但您一旦去买了京周边的房子，您坐上这个高铁就会发现有诸多的不便，比如天气原因会不会导致这个高铁的延迟。之前就有一些购房人跟我讲，因为他买了涿州的房子嘛，他觉得坐这个高铁从涿州然后再回到这个南四环，对，很方便。但是呢他真正住进去就会发现并不是他想象那样。第一就是每天赶这个高铁的人很多，第二就是由于天气原因导致的是高铁延迟，或者是干脆这个高铁今天就停了，都会有这样的原因。第三点就是咱们作为一个上班族，那不免有这种加班的情况，加班以后没有班次了，那您到底是从北京回不回您的家，是要住在酒店也好，或者说在公司也好，都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很理想的事儿。 对，根本不靠谱。 对，这就是职住平衡，把您的生活居所跟您的工作居所一定要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所以刚才呢您提到如果是在周边买房啊，有这么几个事儿呢您要特别注意一下，比如说注意他们的限购措施。其实我跟你说啊，当然有些东西是不能够拿到台面上来的，但是确实在地方有这么干的。比如说这个限购措施真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比如说你必须呢是三年的什么社保啊等等的哈，他们是这样干的哈，就是说在买房的时候他们只是签一个跟开发商和这个业主之间的一个个人协议，然后该怎么交钱怎么交钱，然后呢先不过户。等呢，因为反正也是期房嘛，这期房可能两三年才都收房呢，等你收房的时候然后再过户。实际上你在跟他签完合约以后，在等待收房这三年期间你可以交他的社保。就是你到三年的时候社保也交足了，然后再一过户依然可以买到这个房子。 是的 啊，所以他们真是这么干的。所以呢这个限购措施，当然了刚才我说这个属于地下交易的啊，我估计可能有关部门注意到以后会查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 对， 但是啊这个限购措施呢也确实限制了很多人啊这个买房，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另外刚才您说的那个属性啊，我真的觉得挺赞同的，因为很多人买房啊他会有目的的啊，你说是休闲旅游度假啊，还是说你常住啊，还是怎么样的话，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了哈。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特别不适宜想什么呢，我买这个房子是为了炒房赚钱。那我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等它升值，然后呢啪我再把它弄出去。你真的别这么想，你一这么想的话咱们自己没有把控性的。 对呀， 是吧，这就跟这个赌博一样啊，你哪知道你哪就赢了哪就输了，对吧？所以这个事情你千万别下这个保啊，这是一个属性的问题。另外就是职住平衡，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可能一般人都能够想得通。如果假如说你甭说那个涿州了啊，就有人在固安，你说固安近吧啊，说我这个在固安买房然后在市里上班，即便是在固安的话你还有一些很多的不方便呢，所以这个真的太不靠谱了。 是的，其实固安离咱们京南区算是挺近的， 挺近的，而且还有公共汽车。 有些购房人甚至他觉得我每天我不想每天早起去赶那个公共汽车。那我每天我到了这样的经济条件，我每天驱车上下班，但是驱车上下班他也会发现一些问题。那第一个就是堵车的问题。那我们都知道京南区域随着近几年它的那边的人口外溢也好，还有京南区域很多购房人在那边买房也好，这个交通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第一个就是堵车的问题。坐公交车也是一个意思呀，公交车也会堵在路上啊。第二个就是高速费。 您别看这个高速费，那单次的就至少是10块钱，那一天就是20块钱的这个费用，包括这个养车的费用、加油的费用。一些购房人来讲，虽然我在固安买了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说比市区便宜的房子，那每天其实我的交通成本是很高的。 是的，其实说到这点上哈，也确实有一些相对比较任性的人哈。我的一个朋友，他家是在天津 啊， 他在北京上班，他居然啊就每天赶那个头班的这个高铁，和这个他下班以后比较适合的这个时间的高铁哈，来北京上班回天津，这个什么居住，真有这样的。但是后来我就特别不明白，我说你这样的话来回这么折腾，你算过一个月下来得花多少钱？我说如果你这样跟北京租一个相对的一个房子安静下来，你会节省多少时间和精力啊？ 这个其实我理解就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了。刚才咱们说的都是大部分人的这种居住感受跟他每天上下班的这种平衡。那有些人他一旦习惯了这种节奏，可能我下了这个高铁离我的这个公司就很近，那我到了天津下了高铁就离我家可能步行就可以到了，那一旦达成这种平衡之后，他就会觉得很方便。对，但是这个还是少数人。 对，一个是少数人，另外呢有些东西呢不是一成不变的。 对， 比如说你现在的工作地点啊，离你这个打算呢真的是非常合适哈，也非常的方便。但一旦之间你的工作单位有所变化了怎么办 啊？ 这些都是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都要考虑进去啊。所以呢刚才提到无论是限购啊，还有你买房的属性啊植住平衡等等，这些真的要考虑的。来，咱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啊。这是孙永春来问这个小陈哈，他说涿州还有没有升值的空间？说我现在呢在涿州买了一个市中心的138平米的房子。 其实升值空间这个事儿，在环境来讲，目前环境的限购政策依然没有解除，而且再次不断地去强调房住不炒也没有解除的现象，那限购这件事儿就是一个板上钉钉不会解除的事儿了。所以说一旦这个区域开启了限购，那它肯定就是锁定在这个区域里的人去买这个区域的房子，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市中心肯定来说要比一个区域的郊区或者说没有那么繁华的地儿，它的整体的配套是成熟的，也就是说市中心相对来说它的条件是好的，但是升值空间这块不建议您去给它有过多的想象，因为当地人买当地的房子肯定都买新房，买二手的不多。 对对， 因为当地的地是有的， 没错， 一旦有地了之后那就会建设成新房。那咱们一般人都是有这样，有新房我为什么非买二手房呢？而且当地人并不缺房。据我了解啊，咱们环京区域也实施了这些棚改啊，包括城市化建设呀，这样一系列的城市建设，当地的拆迁呀，或者是说配套设施的改造，那当地人拆迁之后他都分房了，他就没有买新房的需求了。所以说不要去有升值空间呀，或者是说这个区域能大涨这样的想象。稳定为主。 对，你说的特别对，就是他限购措施出来以后哈，更多是限制就是外地人来购房，可能他还是当地的人呢是优先的啊。但是呢当地人优先的话，人家需不需要房啊，这点是很重要的。另外的限购措施一出来以后，确实就使得很多的房子就无法交易了。那么房子属于过剩的情况下，那您的房子您想想啊，你是否能卖出去，你的升值空间到底有多少？ 对， 所以呢其实这位朋友啊，你可以到你买房子那个周边去转一圈，如果还有很多的新房在卖，或者很多的项目都在建设当中，那您的这个房子啊很有可能就搁在那儿卖不出去。 是的 啊，升值空间也不可能有。如果就是说您周边确实没有什么项目了，而且新房的也很少啊，现在已经开始在二手房的交易了，那好，那还有希望。但是有一点的话呢，我特别的一看您第一句话我就凉了，因为您说 涿州还有没有升值空间？那么也就是说，您买这套房子可能是为了投资， 对， 可能是为了投资。 嗯， 那么现在投资啊，刚才我们说了，那可真是押宝，可真是赌博。 是的 啊，尤其现在这种情况哈、啊，假如说即便是升值了， 嗯 啊，像原来我一年就能够赚个100万，比如我今年买这个房子是400万，然后明年我倒出去我就500万600万了。 这个纯属是投机。 对，但是你现在比如说，即便是升值了，可能10年以后升值，或者5年以后升值，你想，您10年以后，甚至是快一点5、6年以后升值，您把房子卖出去，大不了赚它几十万，您觉得值吗？嗯，这是从一个金融的角度是吧，从一个数学的角度去考虑，真的不值。 之前就是2015年的那会儿，好多人想利用这个银行的杠杆去实施自己最后炒房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嗯， 那现在全面限购之后，包括荆州边区也好，全国的热点城市区也好，都实施了这样的限购政策。一旦这个买的这个口子缩小了，就限定了这个区的房子它只能卖给这个区域的人。 嗯， 所以说没有那么多人买了，您再想想这个区域的房子到底它的价值在哪儿。刚才周老师也说了，适合长线，确实如此。给一个城市的发展的时间越长，比如5到10年之中，这个城市可能由于它自身的产业， 嗯， 包括它城市配套的建设越来越好了之后，那这个城市的房价提升，它是属于一个健康的发展， 对， 而不是在2年之中暴涨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泡沫的这样的发展。嗯，您现在觉得这个房子到底怎么样？其实您可以看看您买的这个小区的空置率是什么。 嗯嗯， 就是每天晚上黑了灯之后，看看这一栋楼有多少亮着的灯，看看有多少人真正住在这个小区。如果是一半以上的话，其实是还好， 嗯， 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如果是只是1/3，甚至连1/3都不到，那说明这个小区里都住不满人。嗯，您就想 也许可能很多人跟您一样， 对呀， 都是投资的， 都是在抱着这个炒房投资的这样的心态去买。 嗯， 那这个小区都没住满呢，您还指望说卖给更多的人。 没关系，我们这么一说您可能心里有凉了哈。但是您就把它当成一个长线吧。 对， 小陈说长线，也许5到10年的时候夸就能上去了啊。 嗯， 好了，那下面是广告时间，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尝尝吧，你会看

不建议的，因为房住不炒这件事儿。第三点就是植住平衡，那这所房子您一旦住进去要平衡与工作的距离，这个是三点建议。 其实您说这个呢，一个核心就是说这个房子是用来住的， 对， 不是用来炒的。 是的， 如果你还想着投机也好投资也好，现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啊！你这么做最后的结果怎么样真的是不好说。一旦之间你把大把的资金啊在某一个地方买房了，然后你老想着去赚钱的话，那个时候势必会让您啊有一些失望，这都很难说的。 是的，而且现在银行的信贷政策这么紧张，那您首先的首付在京周边买房，首付就会让您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再加上银行的每月的贷款，您其实是背着贷款，背着这样大的压力去炒房，那一旦这个房子没有 赚不了钱就麻烦了。 对，赚不了这个钱，您是肯定是像之前燕郊一样，像2015年的买燕郊的那些人一样，那赔出去一个首付这件事真的不是一个咱们说说而已，那赔的是真正的是您的血汗钱。 对，因为刚才咱们也举一个例子嘛，就从燕郊来讲， 对， 现在目前来讲和前几年相比的话，确实很多人就已经赔进去一个首付了。 是的， 来，咱们回答一下北京九家左家庄的他的微信啊，因为左家庄的已经发了好几次了，咱们得帮一下忙啊。他说自己呢是外地户口，目前呢在通州有房，然后呢目前孩子啊现在是3岁多，考虑到2年之后呢孩子需要上小学了，因为呢手头呢资金有限，目前呢考虑要不要呢去西城的荣丰2008花300多万买一个房子先占个坑啊，然后呢在那边上学。听中介说呢，因为不是本市户口，属于第二顺位，如果在那边买房，为了孩子上小学中学，你们觉得这样有必要吗？另外啊，荣丰2008的对口的那个回民小学啊，它的教学水平跟通州相比排名怎么样？ 是这样的，这位朋友他是说现在通州的房子不卖， 想卖掉， 想卖掉， 现在在西城那边，荣丰2008在那买一套房子，我估计300多万。那个荣丰2008，先说说这个项目怎么样？ 这个项目其实在西城还算一个神盘。为什么咱们说它是神盘呢？因为这个项目它整个小区的户型又多，那又小。什么意思？就是可能20-30平的一个小开间，这就是一个房子，就是户型非常多， 非常杂乱， 而且小户型也多，而且居住的人群也比较复杂，因为它总价低嘛，所以就是换手率比较高，那一年之中可能小区里的房子又买又卖的，可能进去出出很多很多人。那之前这个小区负面信息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小区的人比较杂，加上物业的管理可能也没有那么好。您可以去网上去搜搜这个小区，其实有一些负面。那近几年来听说这个小区做了一些改善，包括物业呀门禁啊这些，但是也避免不了它之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可能说彻底的给它有所改善， 就比较一般吧。 对，很一般的一个小区，甚至要低于整个西城的二手房小区。 我觉得通过这个短信啊，也看得出来呢，家里为孩子啊确实付出非常多哈。也看得出来父母的这个良苦用心啊，这点呢我们是特别理解的。 对， 但是我个人认为哈，你现在把通州的房子卖掉，买那个西城的那个房子，我估计啊，西城这个房子应该没有你在通州的这个房子好啊。你是为了这个委曲求全了，为了孩子上学。 对，无论是面积还是居住感受，都不会比您现在的感受要好。 是的， 如果您单一的就为了这个房子所在的学区而买，是强烈不建议您的，因为第一居所这件事儿很重要。那您想着以后的小孩可以上一个相对来说好的学区，其实据我所知，这个小区对口的学区也是在同区内，要低于这个水平线的，不是那么好的学区。第二呢，就是那小朋友他可能学校很重要，教育很重要，他的生活环境也很重要啊。如果他每天生活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或者说没有那么安静，他的这个学前教育也好，或者是说这种教育也好，没有说得到那么好的给他的体验和感受，其实也 也不是一件我们都是提倡的一件 事儿哈。 对， 你看他又发来微信说，为了孩子上学，我并不在那儿住，我只是在旁边再租个房子。我个人认为，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真的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 对， 你想你 这 个房子 那买了， 换了以后肯定是降低你的生活水平。 对， 然后你又不跟那儿住，还要在旁边再租一个房子，又要加大他的投入。那么这些钱，这些经济的投入啊，咱们先不想它值不值得。就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你现在在通州有一套房子真的是非常不错，如果你把它卖掉的话，以后你就别想在通州买房。 对， 因为你买房的话算你什么呢？你曾经有过一套房。 对 啊，而且呢，如果你要是买房贷过款，那你曾经还有过贷款。所以就是说你再买房的话呢，如果你不在通州上班的话，您又是外地户口，我估计在通州买房的话是没有可能了。但是你在市里面呢，你落了那么一个2008那个盘，刚才给您分析了，真的是一般。另外从其他角度来讲呢，通州现在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一个区域。 是的， 你说它的既然是飞速发展，甭说它的小学了，它的中学甚至以后大学都要在这边有所发展。而且据我了解，现在通州的小学很多学校它的质量是不错的，都是搭着市里某些重点小学的一些分校。 对， 挺好的，你非什么非得要往市里跑什么呢？ 而且 我觉得没这必要啊。 而且这还是有风险的，您就是为了这个学区去换房。 对呀、 那近两年特别是市区内的学区的分配的政策都在改，都在变。您现在小孩刚3岁，那等小孩要入学的这个当年，如果是教改，这个学区的派位政策变了，这个风险您也是要心里有这个预期的。 是的是的， 而且经纪人不是告诉您这个房子也不是第一顺位，那第二顺位到底给您家小孩派到哪个学校去，这都是有风险的，不建议您去冒着这个风险，这个不确定的风险去做这么大的一个牺牲。 对，或者说呢，您现在问一问，就是说你在通州住的这个房子的周边是对应着哪些学校？ 对， 您了解一下大概的情况啊。如果说这些学校的话呢，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其实您真的是没有必要去换房。如果真是说特别差的话呢，当然我这给您出馊主意哈，因为在通州也有好的学校啊，到时候呢再看看。怎么用什么样的办法呢？能够上更好一点的这样的学校，哪怕你在通州哪儿是租个房子都可以嘛，你住在那儿是吧？都可以，到时候再说。我真的不是不建议您把那个通州的房子卖掉，在北京呢再去买一房，而且还不住，再去租一房陪着。那你孩子从小学你就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对， 还有中学呢，还你一。真的是全家人就为了这个孩子，一切都变了吗？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的压力都非常大，而且居住感受肯定也不好。 但我说这话您可能不乐意，我也是有孩子的人啊，我并不是没有孩子。如果我没有孩子，你觉得你没有孩子，你怎么说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也是有孩子的人，我也为孩子的小学、中学、大学都着急过。但是我觉得您这样做的话，可能有点过。有点过，你好好考虑一下。 对，好好考虑一下。 好的，这个美丽山水又问说，最长多少公里呢还能算直柱平衡？ 其实有之前有这样一个统计啊，那如果是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来说，单程的上班时间控制在1个小时之内，这样是比较合理的。那有些人可能他可以接受得了1.5小时甚至2个小时这种单程的上班时间，这就是因人而异了。但是综合的角度来讲，把上班时间控制在1个小时之内，这就到极限了。 是的是的。来，这个左家章又发了一个微信，他说通州市北京小学中学是北京二中，那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说您在通州住的这个小区以后可以上到北京小学中学啊，就是北京二中在那边开的一些什么这个分校，是这意思吗？如果这样的话，您折腾什么呀？根本就没有必要，这些学校都非常好，而且说句真心话，小学就那么回事儿，有人说什么别输在起跑线上啊，什么就是说啊，一定要打好一定的基础啊，等等。我跟您说，小学、中学、大学等等的，小学实际上就是基础教育，只要你这个学校啊达到一定的水平师资，然后加上你这个家长啊细心的照顾孩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要说这个中学、高中嘛。找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学校，对于孩子的这个大环境啊，他的生长环境呢是有一定的影响，这我倒是承认。 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咱们这样啊，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吧，咱们简单的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房地产的进入了寒冬了吗？说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呢，一直以来呢都是舆论的焦点啊。那么国家统计局呢最新数据显示，说一线城市啊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二三线城市呢涨幅回落。那据此呢，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房地产已经步入了寒冬。那么一些城市环比下降和涨幅回落，就代表房地产市场进入寒冬了吗？这种声音是不是符合实际的？也是，是不是站得住脚呢？ 这个寒冬这个理论其实，危言耸听，真的是危言耸听的一种理论。那一些 这是我们控制出来的。 对呀、啊，一些城市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有这种微降或者涨幅回落，那甚至说刚才咱们说了，廊坊之前过涨，那现在有一个大幅度的降价，这样的也是合理的，是因城因地适宜，这样一城一策精准施策调控的这样一个结果，也是意料之中的，就是房价不可能像之前一样有大幅度的涨价这样的情况了。寒冬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有点危言耸听了。 过了 是稳定冷静， 其他咱们专业的理论的东西不去说、 嗯、 就是目前不能叫寒冬、 嗯、啊， 目前呢应该是相对比较平稳了、 嗯、 啊，像原来那种火热的情况哈、 嗯、 那种发烧的情况呢现在是得到了一些治理。 对， 况且呢现在整个房地产的情况呢是在我们的手心里控制着、 嗯、 啊， 对， 因为更多的一些限购措施呢也造成了现在这样的局面。一旦国家认为有必要还要改变这种现象的话，只要松一松手就可以了。 对、 啊、 就是精准调控嘛， 精准调控 一城一策、嗯、因城施策。 是的、 嗯、 好，那再来看下面一条，说机构发布北京单身族购房的报告，说单身女性啊更爱买房，28岁成单身贵族的置业高峰。据统计啊，说在北京单身群体当中的单身女性更爱买房，单身族的置业最高峰是28岁。从面积上来看呢，单身族最倾向于选择60到90平米的，达到了34%。此外呢，在北京单身族的成交均价以600万以下最多，占到了46%。那么600到1200万占到了38%。 嗯，这个单身节刚刚过，这个单身买房的这样的购房报告就出来了。其实这也是一种购房现象吧。这个数据还比较有意思，它这个报告显示啊，在北京的单身人士中啊，26到30岁买房的占比达到了一半，也就是这种适龄的年轻人，他可能没有结婚呢，那就有买房的这样的打算了。 嗯， 可能这也是跟咱们的传统观念有关。那可能就觉得感情或者是没有那么房子让人有安全感，这也是一个调查统计的一个结果吧。 嗯， 还有一个数据比较有意思啊，就是说单身贵族啊，他们的购房区域排名前5的热点商圈是有4个都在朝阳，说明这个朝阳区域还是一个比较受年轻人喜欢的这样一个地方， 非常有潜力的地方。 对，最热的商圈是回龙观、望京跟朝清，那因为临近这个西二旗啊、国贸啊这些商务区，所以说这些单身人士啊喜欢在这些区域去置业。这些区域也是租房的一个热点的区域。 我看了这个报告以后，我觉得跟中国人的这个已有的观念是有一定关系的啊。这个有钱就爱买房啊，觉得这个房子是自己的，住着踏实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现金房供应的暴涨，北京库存36个月最高。那北京年内的商品房住宅啊，供应套数已经达到了32635套，这也是最近的3年第一次超过了30000套，而2017年同期住宅供应量只有20269套，年内供应量的同比上涨幅度达到了61%。那么库存面积也出现了明显的爆发上涨，目前的住宅库存高达6.6万套，相比去年末上涨了1.3万套。 嗯，这个数据其实就告诉咱们，现净房的供应量涨了，但是它的网签的销售率并没有像它供应量似的那么高。 嗯， 那这 这个数据说网签的销售率只有一个不到20%的这样的状态，并且在今年的最后两个月，这个现净房的供应还会大幅的上涨。其实对于现净房卖的没有那么好这块，咱们之前也说过好几次，有几个原因啊，咱们再重复一下。第一，就是现净房的趋同性太高了，它的同质化比较严重，那同一区域同一配套同样的户型，可能同样的小区品质的现净房有好几个，对于购房人来讲，他可能观望的时间比较长，那把这个选择的时间一旦拉长之后，可能他一开盘就没有像之前一样这样开盘就售罄这样的状态。第二呢，就是房产政策也比较严格，无论是限购也好，还是首付的提高，还有公积金新政，这些都影响着刚需的购房。那公积金新政是咱们九月份新出的这样一个新政，对于刚需来说也是一个相对来说不小的打击，这也是一点。那第四点呢，就说起刚才咱们讲的现净房的分化现象比较的明显，就是好同一区域好的现净房可能刚一开盘就卖出了，剩下几个购房人都在观望，那我就要多花点时间去选择，甚至来说今年现净房的地块还不断的在拍出，我今年不买房了，我在明年再看看，这些人也是大有存在的。 确实哈，这个现净房呢现在供应量呢还是非常多的，大家选择的余地呢也非常大。 对， 好，下面咱们看看这个租客调查报告哈，说单身的城漂族占比呢达到了70%。那单身租客调查报告啊，这个报告呢也显示说，北京、深圳、上海、杭州租金全国是最贵的，在租房群体当中呢，单身的城漂族占比呢超过了70%。那其中呢近40%90后单身租客存款呢不足5000元，另外呢有超过30%的单身租客的单身时长超过5年，其中呢北京租客单身时长列位是第一的。那超70%单身租客呢为爱坚守大城市啊，超半数呢是不接受租房结婚。 对于单身这个客群来说，他的租房其实往往比买房要先至一步，租房人群比买房人群也要大得多。那数据显示呢，北京、深圳、上海、杭州这四个城市啊，人均的月租金占全国的最高。像北京啊，咱们在的北京工作跟生活压力这么大，也是人均每个月3400块钱的这样的租金也是占了全国最高。 对， 所以说在北京生活尤其是租房，在北京生活压力确实挺大的。 其实从这个调查报告也说的看得出来，就是在北京哈，租房的大多是这个城漂族， 对 啊，就外来的一些朋友哈， 可能有一些大学生刚毕业之后就想去一线城市去发展去看看。那这也是一线城市吸引这些大学生还有这些北漂的原因之一。 就是想这个坚守大城市， 对 啊，先感受一下，看看自己的能力如何，拼搏一下，这也是无可厚非。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为什么那么多人会选择冬天买房啊？说随着气温下降，冬天来临，楼市呢也慢慢入冬了。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呢，经过了金九银十，热闹的房地产市场的逐渐冷却，进入了淡季。对于购买者来说呢，冬季买房主要有两大的劣势哈。一是市场呢，待售房屋减少，那挑房屋的这种范围也随之减少。二是冬天的天寒地冻的哈，即便是买了房，也不能够随便装修，无法快速入住。虽然如此，但是冬季买房却也有其他季节不能够比的一些好处哈。 首先就是买新房的时候，过了金九银十之后，一般的大的开发商都会在最后年末的这个两个月选择顺销、休养生息这样的状态，来年再干嘛。那还有一点就是冬天看房确实比较辛苦，那无论是看新房还是二手房，如果是作为一个刚需来讲，买首套房，那就意味着可能买新房它这个区域交通没有那么方便，甚至有的地方都没有通地铁，那冬天冒着寒风带着家里人看房真的会比较辛苦。 但虽然如此呢，也有些人呢喜欢在冬天买房哈，这可能是在年末的时候呢，有些开发商会有些大促的活动， 对 啊，推出一些特价房啊，也有可能。 对， 为了在今年的整个的这个卖房过程当中呢，要 拔一拔高啊。 嗯，有些开发商就是年末他在是冲一冲销售额也好， 对对对对， 或者是造一些噱头也好，会推出特价房来。那一般年末甚至比金九银十的这种优惠力度要更大一些呢。 对对， 如果您抄底抄上了这种特价房，其实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嗯， 还有就是看二手房的时候可以看看二手房小区的供暖的情况。 对对对， 冬天看房也是一个比较不错 的。 嗯，好了，那